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72集，行商。里头的行商交头接耳，擦汗的、振袖的又挤在一起，吵得费胜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最后那男人又伸长了颈子隔着门喊， 走茶早就不进了呀。哎，我是走茶的，你把门打开，不要波及无辜嘛。 中国这两年破败成这个样子，你往敦州走茶给谁呀？严氏自个儿就是南下最大的茶商。 费胜说着抬起绣春刀，用刀鞘使劲敲了敲门板。 别吵了，赶紧都如实交代了。 交代什么？货都在册子里写清楚了，你拿着对不就都清楚了？ 男人嘴硬道。费胜晃了晃手中的册子， 这东西送到了去都，交给衙门，你们谁都跑不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主子宅心仁厚，给你们留了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你们只要在纸上如实写下到敦州来是跟谁合计，为谁折兑白银，我就马上开门放你们出来，过去的账也跟着一笔勾销。 茶盐铜铁，除了茶，后边三样都受朝廷管制。西市在绝西能开设铜矿是皇命特许，他们按月要跟护工两部积对账目，还要专门派监察的管事。只是这差事油水太多了，派下去的管事又是由户部挑选，往往和西市沆瀣一气，联手对朝廷做假账，替西市瞒藏铜铁。西市以外所有的铜铁流出，都可以看作是地方官商在勾结。这些铜铁和军粮一样，是从大州内部偷出来换取暴利的东西。严和如在敦州开办当铺和行院，不只是明面上给各地行商一个交易场所，还包括替地方官员销赃，在这里把东西折兑成白银。六耳带沈德川的队伍进敦州的时候，话还没有说完整，那就是想进敦州需要的特定暗号，不仅仅是为了讲规矩。费胜说完了，门内顿时犹如调堂沸羹，各种口音吵起来，挤得门板哐当作响。费胜合上册子，把刚沏好的茶拎在手上，吹着热气品起来。晚饭前，陈阳嘱咐厨房做鱼，沈泽川因此多吃了半碗饭，最后还剩的半条鱼都进了萧赤野的肚子里了。二公子只要不自己挑刺，吃鱼还是挺痛快的。饭后两个人站檐下听隔壁的行商在骂祖宗，萧赤野漱了口试嘴的时候说， 不是还有只蝎子吗？趁这会儿叫他来，我有事问。 陈阳退下去喊人，萧赤也转向沈泽川问， 最近怎么不叫丁桃跟在身边？ 沈泽川看着萧赤也说， 雷金哲在敦州，立雄要是没人盯着，指不定就跑出去找雷金哲了。丁桃跟他玩得好，两个小孩待在一起正好。 萧赤也抬起手里的茶盏喝了一口，像是信了。沈泽川偏头时露出了些许脖梗，上边都是萧赤野的痕迹，隐隐约约的，衬得那玉珠更白了。他没接着丁桃继续说，而是道， 上回的壁符坏掉了，这次回磁州再打一个。 萧赤野想起壁符就想起哈森，他看向夜色说， 修修还能用。 萧赤野没有跟沈泽川提起过哈森，那场败仗让他迅速沉寂了下去，把那些豪言壮志都藏了起来。宋资重真的累，但李北没有不累的人，就连陆一之都为了交战地的御寒冬衣整日缝补旧袄。萧赤也被萧方旭收进了窍中，但他甘之如饴，情愿这样等待时机。沈泽川认真地说， 我给你打两只，也刻上我的名字。 萧赤也抬臂捏着了沈德川的下巴，顿了许， 毕父就不要刻名字了。 战场上刀剑无眼，萧迟也不乐意沈德川跟着他在那里出生入死，名字也不行，他要个好兆头，他要沈德川长命百岁。海日谷跟颜和如关在一起已经饿了两日了，他还带着伤，被拖到檐下时唇干舌燥，强撑着精神。萧迟也蹲下身，把海日谷笼罩在阴影里。古今即刻压低了海日谷的脑袋，拨开他的头发，露出颈侧的蝎子刺青。萧迟也沉声说：“ 戈达勒的蝎子，你跑中国来干什么？” 海日谷的手臂被捆得紧，他蹭着地面，不肯回答。古今勒着他的喉结，把他的头卡了起来，朝着萧迟也寒声说：“ 打话。” 海日谷呼吸沉重，他迅速瞟向门边站着的沈泽川，但是这个眼神激怒了萧迟也，他的脑袋几乎是立刻就被灌在了地面。他贴着冰凉的木板发出挣扎的声音：“ 我不是敌人。” 海日谷挣脱不了，觉得像是被铁壁碾压，他拼命向上看，只能看见萧迟也的靴子。他说：“ 帮帮我，神！” 萧迟也面无表情。海日谷逐渐喘不上气，他面颊擦着地面，在濒临死亡时喊道：“ 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讲完。” 他使劲喘着气：“ 你们不想知道白茶的事情了吗？ 在你学会回答以前，我们什么都不想知道。” 海日谷的脖梗感觉到了那力道，他吃力地抵着脑袋，鬓边淌着汗，呛着声说：“ 我中国是逃命。” 沈泽川的右手双指隐约痛起来，他迈步走近，停在了海日谷的身边。“ 三日前你对我说，你把我叫做格达勒的儿子，是因为白茶分裂了你们。” 海日谷艰难地咽着唾液，粗喘着说：“ 没错，因为白茶分裂了我们，才有了你。” 沈泽川微皱其眉。萧迟也骤然放手，海日谷大口喘气，古今把他提了起来。他灰头土脸的缓了片刻，飞快地说：“ 格达勒在边沙话里是光明的意思，这是白茶取的名字。你母亲的故事很长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先给我口水喝。我向你发誓，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。” 雷惊哲说白茶是格达勒人尽可夫的婊子，其实是假话，因为白茶根本没有去过格达勒，他盛开的时间很短暂，一半的人生都搁在了端州。30年前，狼王萧方旭还在洛霞关叼着草心放马，阿穆尔还在茶室河畔当鹰奴，白茶就已经被卖到了端州。男孩们没想过几年以后自己能成为掀起惊涛骇浪的男人，女孩却已经深知自己即将踏上怎样的道路。翠琴是白茶的妈妈，她当时风华正茂，弯腰时雪波绵绵，倚在门边能让路过的男人都直了眼睛。她还慧眼识珠，从一堆女孩里挑出了白茶，并且养了白茶。那时没有离北，北边是汉蛇部的天下，端州两面环敌，和茶室和以东的边沙各部挨得很近。响马们在这里找到谋财的道路，他们抢夺良家子，串通衙门拟造户籍，把其中一部分卖到了端州楚馆，剩余的带到茶室和另一边卖给边沙各部。翠琴的生意不好做，被同行挤压得不痛快，他用半生积蓄调教这些女孩，请了先生教他们琴棋书画，就是希望他们挂牌时自己能够扬眉吐气。其中对待白茶最为苛刻，几年后白茶果真不负期望，成了馆中第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